住温柔，快拉住我的手，别的车开了，有人催我，中央的公路快一点超我，没有耐心了，人快要疯了，给我翅膀吧，我想要追。

手比较好过。 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